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咁多谢啊本人咧啊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得到各位嘅愿意支持继续加入嘅。世界局势咧风起云涌，呢几日咧啊天灾人祸咧系不绝，万谷嘅一层据说系疑似啊呢个叫做政府嘅大楼啊系未曾封顶嘅时候咧，因为缅甸啊嘅近百级嘅地震影响咧，就成座倒塌，搞到咧。啊！呢个泰国咧系要宣布咧系进入紧急状态，缅甸嗰处咧亦都咧系死人无数，加埋韩国嗰度咧系森林大火。正如我哋上就话，点解啊？喺突然间啊密集咁多呢啲奇怪嘅天灾咧，啊咁啊配合到咧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啊呢个长和后港嘅问题咧，突然间咧又有消息话，啊根据咧香港嘅有线电视。啊，同埋咧一份報紙所講，長和將會暫緩咧係簽署協議。嗱，呢個消息我就覺得咧係有啲懷疑嘅。我覺得如果以老人家嗰個態度性格咧，呢個協議係一定會簽，係咪？之但係咧啊，如果唔簽嘅話咧，就可能咧，我估啊，就可能係家庭咧嗰個唔同嘅世代有一啲咧嘅爭拗。嗱，呢个咧就尚未知啊，只不过咧，我觉得呢个你而家临门一个唔签咧，啊，对于长和啊，嗰个喺国际上同埋将来个前景个困扰咧，系大过佢咧系去签嘅。当然呢个咧，我相信好快就水落石出，系咪？咁啊，当然咧，唔签亦都有唔签嘅所谓个好处嘅，咪向全世界证实而家中国。是确实是控制紧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咯，系咪啊？同埋欧洲其他国家咯，呢个 Donald Trump 点发落啊？我哋就知道下回分解啦，系咪？咁啊，呢个咧，同时啊，就系啊台湾嗰处，民进党嘅赖清德政府咧，系一啲都唔手软啊，声称咧喺3月31号之前，继续咧会驱逐两名啊喺台湾做。网络直播的中国的配偶，他们简称为中配。这两个呢还有连埋赶走了那个阿阿呢都是清一色是女人来的。这个很奇怪的。中配呢为什么压倒性是中国的女人嫁台湾的男人呢，而不在性别方面平均一点，是中国的男人是娶台湾妹呢，是吧？或者中国的男人娶了台湾妹之后嫁鸡随鸡，然后尊重台湾的女性主义，然后由中国的老公就走来台湾那里签台湾的老婆住呢？啊，为什么中配啊里面是中妻啊是多过中夫呢？啊，这些要问一下那些性别主义学者。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中配啊驱逐回去大陆啊，这个引起了台湾一连串的风波。包括中央研究院承班啊，这个中央研究院那个衔头是很厉害，相当于英国的 Royal Academy， 里面是有75个学者是联署发表声明，就谴责台湾政府赖清德总统是危害言论自由。里面是带头联署那个是中研院院士陈培哲，陈培哲呢本来就是深绿，是支持民进党，但今次他的立场改变，就认为赖清德政府驱赶中配是压制这个台湾言论自由。当然里面很多的这些学者呢，虽然不是个个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很多都是蓝色，即是亲国党，包括前国民党的秘书长吴伯雄，这些就是较为人是所熟悉的。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一阵会介绍佢出场。对于香港咧，好多人都善忘，唔记得咗呢位联署嘅人咧，系同香港有少少关系。嗱，而家个问题呢度，到底啊驱逐呢三个中配系唔系干扰咗台湾嘅言论自由咧？赖清德就话唔系，呢三个中配咧喺台湾做直播，系鼓吹咧中国咧用武力咧系收回或者咧系叫统一台湾，呢个咧系反 行咗咧，系言论煽动战争啊，系嘅罪行，所以咧褫夺佢哋嘅长期居留权、驱逐咧系合理啊，而且咧可能啊喺民进党嘅眼中已经相当之仁慈，因为唔系拉佢坐监，系咪啊？阿炮生，你点睇咧？ 哦，咁如果根据呢啲咁嘅角度，我试下模拟下翻翻去呢个二次大战嘅时候，咁如果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成立，咁鼓吹和平，同埋觉得咧蒋介石嘅政府咧，去抵抗日本嘅侵略咧，都系最后都系打唔赢嘅，啊伤亡又大，跟住咧劳民伤财，咁不如咧接受日本嘅和谈。咁如果呢个都系言论自由咧，咁我接受嗰七十几个学术人士，或者而家好多包括埋香港移居咗台湾嘅 KOL 网红等等。因为呢什么叫言论自由呢，其实这个字其实是成日误导人的。譬如说其实如果有什么都是言论自由，这个世界就没有诽谤，是吧，没有性骚扰这些罪名。那这个当然是比较低层次的。但是如果讲到一些刚才提及鼓吹武统的内容呢，其中举一个例子，那个曾经在直播里面讲到台湾采购1000部无人机，其实是冇用的，废的，根本不能够抵抗解放军的侵入。所以呢就鼓吹快啲呢、这个仔呢快啲返去妈妈的怀抱啦等等。呢、种呢不是分析嚟嘅。分析是讲緊呢好像我哋咁样讲緊台湾海峡嘅距离啊，跟住呢最阔呢180公里。如果呢要渡海作战呢，可以登陆嘅沙滩唔多。咁可能呢就会采取一个叫做封锁拒止的方法。咁呢啲究竟有冇可行嘅性呢？究竟能唔能够做到呢？美国同日本会唔会介入呢？嗱，呢啲叫分析。但係嗰种方法呢，除咗有情绪化嘅表达，同埋佢一直以嚟睇埋佢其他嘅 context， 即係话佢喺度带个女返去小当归拜毛主席啊，跟住呢就不断呢就话五星红旗插满呢个台湾啦，呢啲其他嘅附带内容呢，好似我哋睇书咁，我哋唔能够断章取义。唔系净系话佢一句说话，系因为佢配合一种叫做民工武斗，你成日讲嘅共产党语言，佢就系负责民工嗰边啊，用心理上或者系制造一个气氛，就令到台湾嘅人咧，甚至中国大陆嘅人咧，系会觉得咧台湾系必败，同埋咧嗰种失败主义。所以其实呢个唔系言论自由嚟嘅啊，呢种系一种误导。当然台湾嗰啲学者里边，有冇左翼啊？共产党渗透啊？甚至佢哋真系天真交，相信咧乜嘢都系可以讲嘅。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台湾嘅历史，咁佢哋好容易将228啊，或者以往国民党党禁啊、戒严时期啊，将而家嘅情况咧相提并论。但系两者当然系有唔同嘅历史原因同埋实际嗰、那个时间上边啊嗰个分别。咁一点呢，我相信陶生你都比我更加清楚，阵间我哋可以慢慢分析嘅。 呢个问题呢就係、台湾到底有冇鼓吹或者呢叫主张中国出动军队武力去收回或者侵略或者统一台湾嘅理由呢，呢、这个就确实呢係一个学术嘅问题。只不过呢就而家里面你话有冇左翼呢，就有呢，里面有一个左翼联盟，自称叫左翼联盟，是政治大学里面一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学者，他是专门研究劳工啊，比较政治啊，是吗，还有中共。那么王德北呢就亦都是研究过德国这个纳粹政权，是吗，他说呢集体的沉默呢当年将德国呢是推向这个侵略。那么他现在呢是将这个赖清德比喻纳粹政权，又或者向纳粹政权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是不恰当和夸张的。因为当年的纳粹政权是向外扩张和企图侵略，还有准备将犹太人灭族。今日的台湾并无反攻大陆的任何意向，都没有说要将对外的13亿中国人杀晒。啊，佢雖然咧裏邊嘅民進黨啊，裏邊好多人咧都自認係台灣人啊，咁但係咧你話 这个是不是压制言论自由呢？这个首先就要分开来讲。第一，现在的台湾这三个宗配呢，他是身在台湾，是在大陆，向大陆的13亿人做直播。那呢，向13亿人做直播呢，是一面倒的主张，就是说呢，希望中国呢是会统一台湾，将五星旗插遍台湾。咁佢嗰个直播嘅对象系大陆人，亦即系民进党啊所声称嘅中国人。你知而家中国咧系有嗰种好挥发性好强嘅战狼同埋民族主义情绪。咁如果呢三个宗配系一面倒，系人在台湾主张啊中国咧系早日武力收复嘅话，啊呢个赖清德政府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他们在煽动中国的仇恨和战争的情绪升温，从而、啊、即我模仿邓炳强局长的这个连接词，从而呢是令到呢、中国的习近平政府和解放军呢是受到民间的这些情绪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呢是提早、啊、是对台湾采取武力。咁呢嗱呢啲呢就係另一个问题啦。如果呢三个宗配啊喺台湾喺度呢讲啊，我都觉得台湾下一任个总统唔止应该係女性，应该有一个变性人呢去做，或者呢係 LGBT 呢係一人做一届。啊呢啲你虽然係左倾之，但係不涉及战争，我觉得呢啲都仲情有可原。呢三个宗配啊，我在台湾讲的一面倒，确实是主张是中国是统一台湾。所以你个阿阿呢就那个狡辩，他说我没说一定要武力啊，是吗？中国统一之嘛，统一之嘛，统一可以是和平统一的。这些狡辩呢就是他明知道现在是习近平当权，是久不久呢就有台海的中国海军和空军联合演习。他明知道而家几乎个个月都有中国嘅飞机穿越台海中线，喺咁嘅气氛之下，中国咧系并不以和平统一为一个优先考虑，呢个气氛就系战争，系咪？再加埋中国网民嗰种情绪，所以赖清德政府咧系不接受佢呢个解释。呢个第一，第二，你话如果呢个系言论自由？咁请问喺拜登当政嘅时期，喺美国好多个大学校园啊，当有一啲咧左倾嘅学生喺度举行游行静坐，就一面倒支持啊巴勒斯坦啊，同埋咧系谴责以色列啊个军事行动嘅时候，咁嗰阵时嘅犹太裔嘅学生有冇啊相等嘅言论自由？啊！嗰陣時嘅美國啊，嗰啲大學學者敢唔敢喺個校園裏邊係提出咧相反嘅言論，話支持以色列？同你今日喺美國同埋英國好多大學校園，對於19世紀所謂殖民主義嘅歷史觀，據我所知，只係一面倒咧，係能夠數啊嚇呢個殖民主義嘅罪惡，你不能夠講西方殖民主義有咩貢獻，否則咧。你会咧系失去教职，嗰、那个风险系极高。咁啊，请问呢啲算唔算言论自由？即系当左翼啊，佢哋当权嘅时候咧，佢哋用佢哋嘅意识形态标准咧，佢必然系打压对方，或者佢哋认为右翼，或者佢哋认为系人渣法西斯嘅言论自由，系唔俾佢出声啊？唔系唔准，唔系话同佢辩论啊？咁而家赖清系咪？叫民进党啊，蔡英文嗰时都有相当嘅左翼色彩噶，啊，例如咧，佢特别关心原住民啦，诶，同埋咧，啊，彩虹同盟啊，系嘛，同埋咧，佢阿蔡英文啊，委任一个高科技嘅高官，都揾一个中性打扮啊，啊，性别模糊嘅叫唐凤啊，佢都系一个左倾嘅政权嚟噶，咁所以既然系左倾啊，对于言论自由嚟。咁当然啊，系有佢一面倒嘅谂法啦。 嗱，我就咁睇喎，陶生，我唔使理佢左右翼啊，呢啲其实系俾嗰啲高级知识分子攞嚟混淆视听。 去制造啲 jargon 啊，令到你咧以为啊依乜嘢叫言论自由？如果你睇翻呢位亚亚嘅影片内容，其实最为人清楚嘅其中一条片就系话佢转载咗有关于解放军咧喺台海演习嘅影片，咁啊叫做联合利剑。咁当时咧佢就话评论啊，是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咁跟住呢捍卫国家主权随时准备着。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如果佢冇呢条影片转载，冇呢个赞扬呢个联合利剑演习，或者讲到呢解放军是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咁我都可能呢俾佢打得啦。咁但係你配合埋你转载嘅影片啦，同埋你评论嘅内容呢，咁样绝对唔系一个和平统一立场啦，又证明咗其实你系暗示或者明示解放军系利用武力呢去收复台湾，而且你瞓一觉之后呢，所谓斩头式攻击全个台湾已经插满满星红旗啦。如果咁样你都可以辩驳系你其实系讲緊和平统一呢，咁呢种呢就真系冇办法说服到任何人，就算你上到法庭呢，法官都唔会傻啦，冇可能会接受到呢个辩解啦。因为你有解放军嘅联合利剑影片做 backup 嘛，呢个就系我成日讲嘅 context， 你要睇埋佢嘅内容同埋佢嘅评论嘅文字，你就会知道佢系绝对系赞成，或者系佢好期望紧武统咯，陶生。 同埋对待呢三个中配啊个言论自由嘅标准咧，应该放喺中国啊同埋台湾之间啊现时嘅政治环境嘅框架里边睇。即是说如果这三个中配是够胆可以在中国那里做视频或者做直播，可以公开说他支持台湾国民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反攻大陆，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如果他够胆或者中国方面是准许他们自己的网红在中国做直播讲这件事呢，那我相信台湾就应该以言论自由的理由是包容这三个。但不是嘛，现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双方是不对等的。是的，而且现在讲的是一样很敏感的战争。这件事你 用左倾，即是美国左交的标准绝不容许。就是四个字，这个第一。第二，你看看联署里面那75个所谓的学者，其中有一个叫做苏哲安，你记不记得这个人？ 好熟啊，这个名字。 他不是一个中国人，亦不是台湾人，亦不是亚洲人，不是华人，是一个白种的美国人。他的原名叫 Joe Solomon， 他是毕业自美国布朗大学，他曾经在中文大学任教。他在中文大学教的时候，针对香港的散运和民主的抗争运动，他是发表了一批是极度反殖的和亲中的言论。他说香港的下一代尚未解除这个殖民主义的眷恋。他呢是当时是厉声谴责香港的下一代的种种的抗争也好，或者什么都好，或者暴乱都好。那这个苏哲安呢是在中文大学教过书。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名字是名列在台湾这75个学者里面，而他是一个美国白人。但如果我是赖清德，根本不需要讲那么多。就是你们班联署的75个人里面有外国势力，外国势力就是这个苏哲安。你容纳这个苏哲安走入来签署，你即是准许美国是干预这个台湾或者两岸之间的政治。台湾或者是大陆统一与否，这个呢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由台海两岸的人是去自行决定。所以这个叫苏哲安的白人的左交学者现在竟然混了入来，在75个人的联署之一，只是一条都够了。你说中国香港特区准不准，有港版国安法准不准，你说大陆准不准，这个08宪章你说那时叫刘晓波去联署，里面如果有两个美国的那些什么哈佛大学学者啊，那些什么帕克莱啊， 研究呢个维吾尔族啊、西藏人权啊，你睇下刘晓波就止唔止判18年咧？呢啲系咪外国势力赤裸裸干政啊？系咪啊？凭呢一条啊，赖清德就可以话对唔住你呢75个所谓学者，我包括中央究院院士，嗰、那个联署无效，不但无效，仲要追究苏治安嘅刑事责任。你而家到底喺边度？个人系喺台湾，如果喺台湾赶埋呢个苏治安走，呢、这个我话嘅。如果唔喺台湾，个人喺美国系更加咧系坐实呢、这个系美国势力咧喺度干预，唔使讲啦，系咪啊？我而家讲事实啊嘛，系咪啊？你要对等啊嘛，啱唔啱啊？个逻辑中国都唔会俾你啦，中国香港特区更加唔会俾啦。你而家睇下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够有好多西方嘅学者喺度啦，系嘛？佢哋够唔够胆啊？喺度声援啊！2019同埋2020年，中国香港特区定性为黑暴嗰场运动啊，敢唔敢啊？唔敢啊嘛！咁啊，台湾做嘅咪全中国啊，系啊，呢、这个海外啊、海内外嘅中国人社会一样咪得咯，一定解得甩噶，有咩问题先？系嘛？啊，所以咧呢个言论自由咧，我见到争论咧系无聊。第三，既然咧好多国民党，而家好多国民党啊，即系嗰啲蓝营啊，喺度话民进党践踏言论自由，兼而咧呢个赖清德咧又系衰，但系228咧佢就点名蒋介石咧，就话前中华民国啊嘅总统咧系228嘅元凶，嗱咁佢系反蒋介石嘅。反蒋介石咧，国民党咧系尊崇孙中山同埋蒋介石嘅，系咪？咁咧赖清德可以咧对国民党呢班蓝营讲：，既然你哋尊崇蒋介石，我而家积极考虑紧将台湾恢复戒严时期，即系动员撼乱时期，我向蒋总统学习，就系咧鉴于而家战争嘅危机逼近，所以我而家准备咧系台湾。啊！將佢恢復戒嚴，戒嚴期咧就唔係咁價錢啊！啲75、75个學者一全部拉曬，效法藍營所崇拜嘅蔣中正同埋蔣經國時代，將佢哋送曬去火燒島，又或者附交軍法審判。嗱呢樣嘢其實賴清德都開咗口噶啦，係嘛？咁要咪求人得人，皆大歡喜咯，係咪啊？係嘛？呢、这个民进党可以话系啊，我哋错啦，系嘛？呢、这个咧，台湾唔应该有咁多民主自由噶。啊，我哋咧系用啊恢复戒严啊，系嚟到纪念总统蒋公，好似啊就快咧又到蒋公嘅唔知逝世几耐就。 我觉得最简单啦，如果咁中意言论自由，又觉得中国人应该拥有言论自由，你大可以翻去中国大陆，去到天安门广场，你做直播。无论你抖音好 YouTube 好或者是什么都好、啊、你当你上到网有 VPN 啦、啊、那你看看有什么效果咯，你机都未开就已经拉了啦，你这么喜欢言论自由，你这么喜欢和平统一、啊、的地方，那网络上有一张图片，我觉得这两句说话可以解释到成件事的、啊、那幅图片大家看看，他说他用言论自由来推崇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是我最无法理解的事，嗱呢句说话就解释晒啦，因为而家个问题就唔好再喺度拗紧你系咪武统定系和平统一，系问题系你喺度吹嘘紧一个冇言论自由嘅国家嘅军事行为，但系你用言论自由嘅开脱嚟去合理化呢你自己嘅呢个咁嘅选择，嗱呢件事系最矛盾嘅事，最好笑嘅事啊，即系等于即系成日讲紧反对外国胁迫啊。又覺得尊重呢個國家嘅主權啊，但係即係中國做緊嘅嘢就啱啱同呢個所謂嘅宣言就相反。咁呢啲情況咧，即係連呢個李生去出售呢個巴拿馬港口及其他國際港口嘅情況，恰恰係一個最好嘅對照。如果你尊重呢個多邊關係啊，尊重呢個國家主權啊，咁而家係巴拿馬政府去批准李生係合法地咧進行呢個交易。咁最后你都要干预嘅，咁你何来呢啲叫尊重多边交易啊？ 唔止啊，干预交易啊，干预埋啊呢个长和啊，据说啊最近啊系联络一啲